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这个一天天的哈，就虽然说没有比赛啊，但是大家也都是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盼到了一份中超的第二阶段赛程。 哎，在前天的时候哈，这个 CBA 的赛程出来了。 哎， 然后呢，昨天的时候呢，中超的赛程也出来了。 嗯， 大家就可以安排一下12月的中下旬啊，自己的观赛计划。 对，中超要更早一点哈，在双十二这一天，准时开启。 对，咱们队是在13号。 CBA 呢就要更晚一点，到月末了，12月25号。重新的燃起第二阶段啊，大家伙真是12月开始之后就忙活起来了啊，可以提前的安排安排。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也是中超赛程里边，您最期待的比赛是在哪一天？ 哎，不仅仅是咱们国安队的比赛啊，在整个的中超的第二阶段比赛当中，还会有一些焦点之战。你们最期待哪一场球？ 哎， 另外呢，最近关于金球奖投票的这个事儿也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不光是咱这屋球迷在争论，在这个欧洲也有很多的媒体包括球员在讨论。所以呢，但凡是投票的事儿，他就总有人觉得合适，总有人觉得不合适。 哎，就没有那种所有人都觉得合适都完美的投票，那不可能的。 对，那所以您也跟我们一起哈，咱聊聊就是您所经历过的印象比较深的这个投票的事儿。 对，什么您单位选一个小组长啊。 啊，反正咱是打从上什么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就投票是吧，然后还在那黑板上写正字儿。 哎，是每一次的民主测评。可以聊一聊哈。 对， 过往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投票。 对，尤其是奔了年底了嘛，12月份了是吧，各个单位可能也开始要有一些这个测评什么的。 是哈，到了年终工作总结的时候，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文字的互动，同时我们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为大家关注的就是中超重启，国安首战海港泰山元旦就要相遇了。 另外呢，也有媒体爆出来呢，李铁离任只是等待最后的官宣哈。据说武汉队也已经着手寻找新主帅了。 那另外中国男篮已经是大部队回到了国内，在广东开始了21天的隔离。 也有消息报道出呢，兰兹伯格接近加盟北控，近期计划来中国重返 CBA 联赛。 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 WCBA 第9轮，北京女篮赢球了，战胜了河北女篮。好了，大家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张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超啊，终于这第二阶段的赛程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已经是往这个个位数上去数了。那赛程呢也出炉了，第二阶段8轮的比赛24天之内密集进行，所以可以看到中超联盟对中超的这个筹备啊，也是时间非常的紧张，因为国家队的比赛之后加上这还中间旁枝错节，生出一个节外生枝，就是得换帅。 时间紧，任务重， 哎， 而且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事儿， 让咱们足协的领导分心，所以现在这个中超联赛也是在风雨飘摇当中吧。首先呢，能够重新开赛就是相当的不容易，确定了场地两个赛区，无论是争冠组的广州赛区还是保级组的苏州赛区，都有四块独立的场地可以进行比赛，从硬件设施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剩下的就是软件，各支球队的参赛的这个意愿，另外呢各支球队参赛的人员了。第二阶段呢，毫无疑问重头戏就是海港和泰山的对决，两支球队呢将会在第17轮和第21轮直接对话，尤其是第21轮，1月1号啊，倒数第二轮了，可能那时候就事关冠军归属的问题了。而对于咱们北京国安队呢，看卞菊也说了，中超最期待的比赛呢，毫无疑问是咱国安的比赛，国安的比赛也挺有意思啊。13号首战面对广州队，要是这当年国安打恒大，绝对的焦点战。但是今年呢，这个首战可能会有点小变化啊，因为对手的人员发生了变化。第二场比赛呢，16号的时候就面对山东泰山，也是一场硬仗。 那真是哈，山东泰山被看作是这个赛季已经是锁定了双线冠军，中超和足协杯。就是他们的人员很齐整，再加上有外援啊，这真的是很期待的比赛。那我们也是连线了新浪体育的燕燕卡卡老师啊，说了说这个新年大战，或许就是冠军的最终归属了。 中超联赛公布了今年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详细赛程。其实关于这个赛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忆啊？今年的中超联赛原本呢，最初是打算进行30轮，但是后来为了给国家队让路，最终还是只能打22轮。上半年第一阶段，相同赛区的球队不再进行交手了，比如说在国安就不再跟苏州赛区的亚泰呀、海港啊、河北队交手了，直接跟广州赛区的山东、广州、富力、深圳进行交手。所以说我觉得这8场比赛吧，对于每支球队来说既是非常重要，同时呢在这里觉得很多俱乐部啊也已经无心恋战了。咱们看一看今年这个赛程，争冠组能有希望那么争夺冠军呢，也就是山东跟海港了。过去我们说还有广州队，但是随着恒大这个出现风波之后，恒大已经无心恋战了，那些外援也都走了，规划也都走了。至于国安这边，原本也是一个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国安今年你看四大外援都走了，比埃拉、巴坎布、奥古斯托、金敏哉。所以说第二阶段交接比赛，我认为啊，过去可能本来第15轮上来国安就跟广州队打，本来放在过去这是焦点之战，但是现在国安跟广州队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球迷能够有兴趣，没有大牌外援了，国脚刚回来也是身心俱疲，可能也这个比赛质量不会太精彩，反倒是我觉得海港跟山东这两回合的比赛可能会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山东跟海港两回合的比赛结果将直接决定今年联赛冠军归属吧。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啊，今年中超联赛是第一次跨年进行，1月1号海港跟泰山队将进行倒数第二轮的比赛，我觉得打到那个时候啊可能也就比较明朗了，不知道这个新年大战会不会提前产生今年的中超联赛冠军。 大家伙儿再重新提到中超的时候啊，完全跟过往我们那种期盼有点不一样了，都说差不多就得了啊，这边这林芳倩就说随便踢踢得了，小心被动的获得亚冠资格。 对，挺悬的。 哎呀，这事儿真是有点让人后怕啊！ 一说亚冠，国安俱乐部心里一紧， 真是上上下下都心里一紧。 尤其预备队的小朋友们， 生旦净末你说中超，哎，凑合过完这赛季行了，没主客场就更没劲。中国足球真正的寒冬还是来了，拿了冠军又怎样呢？苏宁啊，就是前车之鉴。哎，所以现在真是大家的这种心气儿哈，直接决定比赛的热度。 当然呢，你看像严斌啊说，今年这联赛呢，他觉得凑合踢完就行了，也没有太多的期待。也有期待特别高的，荣成斋就说，好几个月了，最想看的就是国安的比赛，可给急坏了。 角门男孩说也有看点，看看后恒大时代群雄逐鹿啊，谁能突出重围？现在咱国安对上广州队的这比赛也是焦点之战，打打这他们这无外援的纯国产比赛，咱也试试啊。 这个叫什么使用全华班的 啊 啊， eSpace 已经担心上说打广州咱也别太欺负人啊，6-1吧， 这嗨 嗨， 咱现在也没有那几大外援了， 是啊、嗯、咱就一 A 席哈、啊、也别指望咱们就是特别砍瓜切菜那样， 但是关老爷一下让咱去放心了， 嗯， 没事没事啊，咱没亚冠牌照 啊，成绩再好也去不了行，那咱就在这个国内的联赛里边也搅和搅和哈、啊、 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选帅这事儿。那李铁下课几乎是已成定局了，种种消息显示他的口头请辞已经是得到了足协的初步应允，最快足协12月2号，也就是今儿，就要对外官宣换帅的消息。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李霄鹏接替李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嗯，当然这也都是媒体的这个猜测哈，因为在今天呢，中国国家队将会启程从苏州前往上海，进入到为期一周的叫防疫观察期。就是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呢，球员可以在上海自由活动，包括比如说见见家人、见见朋友。另外，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也可以在上海和体育总局的相关的领导会面啊，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就要敲定国足帅位的一些相应的人事变动哈？除了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李铁下课的事情呢，谁能够接过教鞭？两种意见，一个呢就是本土的教练，本土教练执教可能过渡起来更加的容易。另外一个意见呢，就是基于目前国家队年富力强的杨帅是最佳选择，因为呢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是吧？利益牵绊相对也比较少，从选择面上呢，也比目前本土教练的选择面要广阔一些。而据说带着国青的这个杨科维奇啊、 嗯， 也是进入到了视线当中，甚至呢，也有人询问过国安俱乐部的比利奇， 嗯、 啊，也有人询问过海港的莱科，反正确实都问过啊，各种这些教练也都问过。 对， 那现在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最大希望的应该还是武汉队的主教练李霄鹏，是吧？ 嗯，反正这些杨帅呢倒确实哈，杨科维奇带着国青队，还有像比利奇啊、莱科，这都是俱乐部的在国内的这些杨帅， 嗯， 都是可以去问问意愿、 嗯、 但是真是要在这个位置上，你给人家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对， 你说让人外教带完明年4场12强赛，这个目标我相信哪个外教也听着觉得还是算了吧、啊、 嗯，到底是一个短期的临时主帅、 嗯、 过渡型的主帅完成12强赛的任务，还是说呢制定一个相对比较长远的目标，为了下一届世界杯的冲击、做一些铺垫，这可能也是在近期中国足协需要去更多考虑的。但是我们也是连线了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以及足球记者袁野，他们呢也都提到说，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哈、啊，中国足球还是应该聘请杨帅啊，但只不过在他们看来呢，不应该再选择像里皮那样的教练了，是要选择实用的，选择适合中国足球的。 本土教练其实你说还有谁是更合适的人选呢？现在大家都说李霄鹏，这我更认为这是一个乾坤大挪移。本身李铁在武汉任职，那现在李霄鹏是在武汉执教，那么两个人完成一个对调也倒是合情合理，倒给足协省去了一些麻烦。但是李霄鹏从他上半年带武汉队那样的表现，我就认为我对国家队的后面的十二强赛那真是不抱任何的幻想。再加上奥运会上贾跃泉指导带队的表现，所以现在本土教练什么水平，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一目了然了。还是那句话，行为决定目的，如果我们要真想世界杯争取出线，在十二强突围的话，那我认为肯定是要请杨帅，而且要重点的启用这些规划球员，你要集合你最强的力量向世界杯资格去发起冲击，但事实证明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像我此前其实建议的啊，我觉得就像上港的佩雷拉，包括在中超执教这么多年的还有斯托伊科维奇，这些教练他们在中超执教的时间足够长，对于中国球员也了解，对于中国的联赛也了解，那么其实不需要花太大的代价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队主教练，我认为这条路是可行的。再去请里皮这种啊，这个花巨大代价去冒险本身也不值得，更何况也没有雄厚的财力去支撑了。 那么我这个想法其实从伊朗队身上就已经验证了，伊朗队请的那名外教就是他在国内执教了7年之久的一个外教啊，克罗地亚的教练，事实证明给这支伊朗队在世预赛带得非常好。 就已经各种消息表明主教练李铁已经提出内部辞职了，而且这个辞职是应该会获得批准，只不过现在正在走这个相应的流程。国家队的新的接手者继任者也已经浮出水面了，武汉卓尔的李霄鹏，如果说一定要在国产教练当中选择的情况下，我觉得李霄鹏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目前中国足球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下，国产教练来干国家队主教练无疑是吧是再次被推到了火山口。李铁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本土教练上，更何况如果说因为成绩不好再来自其他的负面的消息，那可能更是会让这个主教练没法干。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对于李铁大家的质疑已经不仅仅来自足球场内了，足球场外的负面消息也很多，这些消息最后会不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既然有媒体提出来了，那要么就还李铁一个清白，要么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到底有或者是没有，有怎么处理也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所以说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本土教练来说，现在干国家队主教练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可能作为过渡可以，未来还是希望能够寻找高水平的外籍教练嘛。当然这个外籍教练我说也不一定是说像里皮啊、希丁克这些大牌，像在中超执教过的奥拉罗尤啊、斯托伊科维奇啊，包括现在上海港的莱科呀、像咱们国安的比利奇都可以，这些外籍教练都不错。那就看我们的足协领导包括相关决策层如何做出最后的决定。 所以这个换帅已经是未来哈某一天会发生的一个既定事实了。这边 Mr. Wick 说，根据女足选帅的路子，下一任主教练绝不是李霄鹏啊，就浮在水面上的都不是真的。 选帅之前最热闹的， 嗯， 对吧？但是关键女足选帅人家那是竞聘啊， 对，这 然后最后选了一个没参加竞聘的。 哎， 其实 李霄鹏至少参加竞聘了 啊啊，那就是那是按照这路子来的，参加过竞聘就没戏。 是啊，得按这路子来 啊， 这意思，这个逻辑。 反正现在中国足协选帅这逻辑一直也是比较混乱，对，比较混乱。 嗯， 声带节目你也说，李霄鹏做主教练真的就比李铁强吗？ 嗯， 是吧？另外呢，说国家队主教练为什么非要从武汉队输出呢？ 是啊。这个真的是 这是巧了不是、啊、 真是巧了，很有意思。就如果就咱联系起来前一阵儿所爆出的那些料哈、啊、就是是真是假不知道、 嗯、 但如果真是真，那这背后的这些经营关系再来一个乾坤大挪移，这让人不免联想，这就扯过去了， 嗯， 就黑不提白不提了。所以李霄鹏指导如果真是走上国足帅位的话啊，这真后边还会有一系列的问号跟在后边。荣成斋刚才一听说有人推荐比利奇，说哎呦咱家的比利奇可别趟这浑水去，好好带国安吧。曾经曾几何时比利奇还不是第一次被国家队约谈、 嗯、 之前就谈过只是没谈拢。 对，所以现在呢既然已经都来到了中超是吧、 那就谈谈呗、 就有一搭无一搭的问一问吧。我觉得更多的呢可能也没有能够真正想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中国足球到底是用土帅还是洋帅。当然这边咱也有这个听众朋友不就提吗，这时候还选洋帅没病吧，但是 还选 还选，因为前面之前的这段时间这洋帅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嗯， 但是呢洋帅也有他的优势，就是他不会深陷到舆论的这个炒作当中，或者说呢他也以自己看不懂这样的方式啊，就可以避开舆论对于他的压力。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李铁的主动辞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最近也有这个报道说呢，就是李铁本来并没有辞职的计划，他本来是打算继续执教的，这个我觉得倒是挺符合他的性格。 是， 各项之前既定的计划，现在呢也已经按照他的安排呢开始展开了。 但是就是那条微博啊，所谓叫疑似带货的微博，是吧？从体育和商业规则上来讲，显然李铁是违规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有和李铁比较熟悉的圈内人说呢，当时李铁发这个微博啊是为了帮朋友，但是只不过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和非常敏感的背景的情况之下，是被放大数十倍甚至是数百倍了，这就引发了新一轮对于李铁的批评，包括足球报是吧刊发的相关的报道，表示说李铁通过经纪公司插手多名包括国脚在内的这个球员的转会事宜等等，反正这些动作这些舆论的压力让是李铁现在感觉比较懊悔，所以呢李铁最终何去何从还是要看上级管理部门的这个报告，也许最近就能够出结果。关于李铁使用社交媒体这个事儿，我们也连线了朱玉明。朱玉明说，其实国足主教练这个位置原本就在漩涡中心，所以李铁的一些操作，从点评李铁的执教来讲呢基本正常，但是一些操作也导致他下课呢在情理之中。 对于李铁的在国家队的表现，我觉得正常吧，这本身也就是一个本土教练，再加上一个年轻相对缺乏一些成熟执教经验教练所体现出的一些基本常规操作。但是从他获得国足帅位40强赛到12强赛一路走来，他身上所引起的一些纷争，包括舆论给他带来的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这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根据我之前那么多年的从业经历，本土教练最大的优势是听话，但反而给我感觉李铁的一些言行表现更像一些一意孤行的外教，所以这点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据我了解，肯定国家队这个教练应该是国内很多本土教练众矢之的，甚至是各方背后势力博弈所产生的那么一个结果。从一开始其实任命他成为国家队主教练，我多少就有点惊讶，因为他面临着是一个世界杯资格的这么一个大考，用一个这么相对年轻稚嫩的教练，我觉得这任命就是比较的草率。那么按照有人既得利益，肯定就会引起另一部分丧失利益人的可能针对吧。我觉得本身李铁的在12强赛的一些表现可能也被针对和放大了。其实如果大家降低预期的话呢，可能认为这样的成绩并没有超乎大家对于国足的成绩的一个预期。所以归根结底吧，我觉得作为主教练成绩是硬道理啊，成绩不佳这就是原罪啊，那么可能其他的问题就会被扩大，甚至引火烧身，上升到一个人身攻击以及隐私的被揭露啊，再加上他自身也缺乏一些约束行为，甚至还有一些社交媒体的带货，这些这简直是我认为就是一个教练从职业操守方面的一个缺乏情商的表现。那么你从现在媒体的角度就是说的，你是叫德和才都不配位，才能你达不到国家队主教练的要求，而你在私德方面其实可能也是让大家觉得不符合一个国足代表中国国家队主教练这么一个身份啊，所以我觉得闹到这一步，现在愈演愈烈的这么一个形势，如果李铁知难而退，可能也是顺势而为，这完全是他自己一手一步一步把自己逼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真是哈，李铁知道哈，这整个的这个下半年在12强赛的带队过程里，就是那个只身飞到舆论的风暴当中，自己把自己成为那个风暴眼，然后最终消失在风暴里，就这种感觉。 然后以自己的一己之力卸下了国足全体队员的压力。 哎呦，真是哈，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炮火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这想想也挺壮烈的。那当然关于这其中所有的这些细枝末节我们都还没有完全的掌握哈，它是真是假。那包括像刚才朱老师所说的，可能就是因为成绩是原罪，所以其他的就被放大了。但如果就是成绩比如说比现在再多2分，难道这些就应该被视而不见吗？ 对，就像8338所说的，中国足球的问题啊，不是出现在李铁个人身上，而是出现在足协的管理层这方面。换汤不换药这个事儿，在中国足球领域当中，咱吃的亏还少吗？所以当时选李铁， 给李铁五年的超大合同，是不是在整个的竞聘的过程当中，其实包括这次女足的竞聘，是不是在国足主教练的位置竞聘的过程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呢？ 退役少校，哎呦，给了一个学界的概念哈，说管理学里有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一个优秀社团的管理参与者，要是没有这老三论的基本概念，就是凑合在一起也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所以其实对于足协来讲，真的，咱们这么多年哈，无论是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层面，还是说在联赛的层面，其实真的都需要更多管理的智慧和艺术吧。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自己，咱国安侃爷已经是离队了。那就在国安官宣了他的离队消息之后，巴坎布本人也在微信朋友圈还有社交平台上分别发声感谢效力了四个赛季的俱乐部啊。他写道说，永远感激这座城市，有一段美好的经历，一起打进了很多进球，赢下了足协杯，要会想念你们所有人，会想念美妙的工人体育场，你们诚挚的朋友巴坎布。 我们也连线了袁野，袁野也提到呢，巴坎布确实是有情有义啊，所以大家呢对于他更多的时间是停留在他秃顶这件事上啊，想到的他是那双无辜的大眼睛，想到的他是自己走丢了被咱球迷给捡回来的故事。但是呢，他其实还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外援。 4月30日，北京国安俱乐部也是发布了巴坎布离队的官方公告，而巴坎布随后自己也是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表示了对北京这座城市、对国安俱乐部的感谢。我觉得巴坎布的离开呀，是相对于其他几名外援来说是比较有情有义的。其他几名外援，我记得可能是不是除了比埃拉还有奥古走的时候，都没有这么令人感到有一些伤感。包括之前他们像奥古今年就一直没有回来，多少大家还是有一些心情复杂。因为你奥古本来要早点回来的话，是不是可以代表国安今年打一些比赛，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是吧，哎呀，家里原因呢，疫情原因呢，总之就没回来，一场比赛都没打，最后就走了。然后比埃拉呢也是一直最后受伤，也是告别了。其实比埃拉要是想留下来的话，至少第二阶段他能参加几场比赛。从这个角度来相比的话，我觉得他们真是不如巴坎布。巴坎布首先是第二阶段8月份那个比赛给你尽心尽力呀，而且是你看最后跟球队俱乐部谈解约的时候，巴坎布说了，我就要我离开球队，离开北京这一天的工资，再往后我就不要了，人家3个月工资不要了，放弃了。要知道巴坎布的年薪3个月那可是不少钱呢，那也是几百万欧元呢，能够放弃说明从职业圈来说，第一非常不容易，第二也是因为对这个城市有感情。所以说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对这个城市、对这支球队有感情的球员，我们的球迷也会长久的记住他的。至少我相信巴坎布在大家这个记忆当中要比其他球员可能留下的印象要更好一点吧。 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亚足联啊，最近在官网上也是开启了，都到年终了嘛，都有各种各样的评选。那上个星期最佳海外球选的投票列举了10位候选名单，富安健洋、伊藤洋辉领衔着日本的4位球员入选了名单，而效力在西班牙人的吴磊是没有在这份名单里边的。 对，主要呢还是看出场时间呀和在比赛当中的贡献哈。像排在第一的就是日本的富安健洋，他在阿森纳2-0击败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中出场，打满90分钟，助攻一次，87%的传球率。另外呢，排在第二的是日本的伊藤洋辉，也是在比赛里面呢有过一个进球。排在第三的是效力于葡超的巴勒斯坦球员达巴格，90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排在第四的竟然是一位印度尼西亚的选手维克里，他是斯洛伐克超级联赛，90分钟的时间里面梅开二度。5到10是有伊拉克的姆拉梅，叙利亚的奥斯曼，约旦的塔马里，日本的三沾勋，日本的田中亚世梦，还有澳大利亚的德弗林。当然这几位球员呢所在的联赛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联赛。 一些小联赛。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2022年亚足联印度女足亚洲杯。其实对于女足来讲，这个任务也是时间紧任务重。 因为只有倒计时50天的时间了。亚洲杯的官方微博也发布了宣传片，写到诸强聚首共赴赛场，只为最后的捧杯时刻。明年的1月20号，女足亚洲杯的巅峰对决，我们一同见证。1月20号到2月6号将会进行女足亚洲杯的比赛，比赛3个小组，中国女足是和伊朗、中国台北以及东道主印度分在了 A 组。那这一次，女足将由水庆霞指导带领哈。1月20号首战的就是中国台北队，3天之后就是伊朗女足，1月26号又将对阵东道主。 另外呢，这段时间啊，大家一直在关注着乒乓球世锦赛啊。乒乓球世锦赛呢，在美国休斯顿是落下了帷幕。以95后的球员为主的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世乒赛当中呢，是发挥非常出色，5个单项夺取了4项冠军。樊振东和王曼昱成了世乒赛男女新科的单打冠军。而在东京奥运的硝烟散尽之后呢，国乒已经为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沈彤带来的专题报道，为巴黎奥运未雨绸缪，新生代国乒在休斯顿全新起航。 由于东京奥运同休斯顿世乒赛间隔只有3个多月，赛前马龙、许昕和刘诗雯3位老将主动提出休整，国乒以新生代队员为主出战本届休斯顿世乒赛。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赛前表示，开启巴黎奥运周期的国乒将以全新的阵容接受世界的挑战。 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们的目标马上就要锁定巴黎奥运会。为了巴黎奥运会，所有的比赛是吧，都是一切为巴黎做准备的。这次世乒赛的话啊，我们已经是吧，用一个全新的阵容来去迎接世界的挑战。男队这个阵容呢，我认为啊，客观的讲，现在还显得稚嫩一些。 经过7天紧张激烈的争夺，2021休斯顿世乒赛北京时间本周二上午落下帷幕。国乒在5个单项争夺当中收获了4金1银和5.5枚铜牌，他们是如何经受大赛的考验？对此，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秦志戬认为，男单项目樊振东在最后决赛关键时刻还是有能力担当重任，夺冠也是实至名归。 首先从成绩的完成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是一个全新年轻的团队，我觉得特别是樊振东吧，最后男子单打夺了金牌，也是第一次拿着金牌，我相信也是众望所归吧。 年少成名的樊振东此前也经历过起伏，在参加世乒赛8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捧起了圣伯莱德杯。 这次其实过程也是自己觉得还是挺艰难，也挺煎熬的。最后其实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觉得对自己这种不管是信心还是各个方面吧，我觉得肯定都会有一个提升。所以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个冠军，能够提高一个境界吧。我觉得上一个周期自己更多的很多时候，并没有想的那么透吧，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急于去通过某一个比赛或者某一个可能大家都关注的比赛想去证明自己，所以可能忽略了很多中间的这种细节，或者自己先要去做到才有可能去获得这样的结果的这种先后顺序吧。然后其实可能通过东京以后，在面对比赛的时候，其实跟原来这种心态包括看法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解读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自己打比赛永远要保持一个冲击冠军这种心态吧。我觉得 本届世乒赛国乒唯一丢掉的冠军来自男双，瑞典组合卡尔松法尔克在1/4和半决赛当中连续击败国乒组合王楚钦、樊振东和林高远、梁靖昆，最终帮助瑞典队时隔30年后再夺男双冠军。而首次参赛的周启豪也没能闯过40岁的德国老将波尔这一关，让男单下半区失手。对此，秦志戬认为，双打项目的人员组合和年轻队员的抗压能力都亟待解决。 唯一不够完美的可能就是男双吧。我觉得男双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他们这些年轻队员的沟通和配合。在面对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一个是双打的配对，还有一个就是年轻队员在球场上的这种抗压能力，这个是需要磨练和去历练的。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第二时段啊，我们说完了足球之后，再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和 CBA 的即将开始的比赛。那中国男篮的大部队已经是抵达了广州，而且进入到了清远基地开始隔离。除了周琦之外，昨天都从东京飞到广州了。那他们也是乘坐着封闭大巴前往了基地。那中国男篮的球员和教练员要进行的就是14+7、21天的隔离，随后回归到各家俱乐部，开始第二阶段的比赛。 在这一次世预赛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中国男篮是两场比赛都是大比分战胜了日本男篮。两场比赛呢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比赛内容。我们连线了篮球评论员周贺，他也分析中国男篮两胜显示出了球队重拾自信的决心和状态。 中国男篮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呢是两胜日本队，当然两场比赛一场呢是赢了十几分啊，在第一场比赛最后啊让对方有一些这种追分的机会，包括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还是有提高的地方。当第二场比赛呢在周琦伤没有打的情况下，但是球队仍然打出了一个更好的表现，应该说从头到尾没有给日本太多的机会。能够看到两场比赛国家队的这种进步，而且呢杜锋对于球队的这种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包括在领先的时候啊球队出现一些问题他也会及时的叫暂停，暂停的时机，然后包括对于球员的这种把握，对场面的这种把控，实际上杜锋是做得非常不错。这两场比赛过后，我觉得应该说男篮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球队的这种心气也好会更高。不管是说这个日本队是不是主力阵容出战，首先就是作为中国男篮来说，咱们是做好了这个全面的这种准备，而且呢是拿出了咱们的全力。包括咱们看周琦在第一场比赛脚踝扭伤之后啊，周琦说我要跟我的这国家队在一起，而且第二场比赛也让球队给他报了名，出现在场边。虽然这局面比较好，没有用他出战，但是能够看到他这种为国出战的这种决心和信心，我觉得其实对于男篮来说呢，现在第一是球队需要打出一个好的表现，这毫无疑问。另外就是球队这种自信心、这种心气儿也很重要。第三呢，就是整个球队这种氛围非常的团结。应该说，现在这个男篮的确，在比赛当中打出了令大家满意的一个表现。同时呢，我觉得也体现了这支男篮应该有的一种状态和这种责任感，其实还是挺令大家满意的。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两场胜利，不断的去进步，能够看到男篮也在重拾信心，能够再次去向着世界大赛的舞台发起冲击。 当然国际篮联官方也公布了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亚大区第一窗口期的一个效率榜单，两位中国球员都入选了。周琦呢是凭着自己在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啊，成为了这一次效率榜上的第二名。那另外一位中国球员赵睿也是两场表现都上佳，排在了效率榜的第五位。 对，这五位球员呢，排名第一的是伊朗的卡兹米啊，周琦排在第二，叙利亚的辛顿排在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的拜科夫是排在第四，第五名呢是并列中国的赵睿和黎巴嫩的马约克。当然呢，就是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咱们在后卫线上的球员还是表现的可圈可点，增加了后卫线对于球的支配性，中国男篮呢也打得更快了。就从这个入选效率榜的名单当中就能看出来，以前咱们基本上都是靠着什么姚明啊、大志啊、阿联啊，是吧？现在呢，终于有后卫能够入选榜单了，这也是标志着在杜锋的这个打造之下，要打造一支高快结合的中国男篮。 我觉得现在看中国男篮能够看到他现在的这种整体的风格打法呀，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的十几年前，然后包括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从2000几年一直到这个2015年吧，就是到这个长沙亚锦赛那个阶段，应该说男篮是以这个内线打法为主，就是即便姚明退役之后，还是在靠大志、靠着这个易建联在内线去做文章。但实际上现在呢，整体的世界篮球发展的趋势就是打这种快速转换，包括外线投射实际上内线的作用在比赛中是在弱化，在逐渐的弱化。那咱们呢始终还在坚持就是说以内线打法为主的这么一个特点呢，本身就有点是可以说是落后于时代了。 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杜锋对这支球队的改造，就是咱们有内线，但实际上整个球队并不是那么依赖内线，整体这打法呢跟广东和辽宁比较像，就是靠着咱们这种高压的防守，然后打一些转换的进攻，然后由后卫来作为球队的进攻的核心去发起，然后而内线球员呢相对来说他需要速度快，有一定投射，有护框能力，身高很高啊，有高度，同时呢还要打出咱们的这种快速，这个打出咱们投篮的这种准确度，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适合目前中国男篮的一个。那实际上适合中国男篮的就是当年的这个小快灵呢啊，现在咱们虽然说身高上去了，我觉得这些适合亚洲人的这个打法，以投射为主啊，打一些反击球啊，咱们说这追着屁股打，然后包括咱们的这种防守的脚步，这种积极性啊，我觉得其实这还是要去延续的。所以杜锋我觉得他的这个对于国家队的这种打造，应该说这整体的这种风格呀，第一比较符合他阵容的特点，第二呢也比较适合目前的这个中国队，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防守反击啊，包括这种防守强度啊，都还是做得不错。如果说能够延续下去，能够让这些球员在当中发挥得更加出色，实际上我觉得是以咱们现在这个静态天赋也好，然后球队球员这些能力也好，我觉得是有机会在亚洲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优势的。 不过另一方面也有家里人说，嗨，不就是赢一个没有 NBA 三将的日本队吗？啊，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但是就现在这个大的趋势讲，方向肯定是没毛病的， 对， 高快结合。即便是八村垒他们都回来了，也有的一打吧，我们就怵他们吗？ 而且呢，通过这个比赛不断的去磨合阵容，去改变一些中国男篮过去这么多年来固有的打法，也是一种尝试吧。 甲骨按说，怎么咱们就落后了？有大高个为什么不用？大高个就是得用好，所以就是因人去施教嘛，啊，因材施教啊。 但是现在确实啊，就是国际篮球的这个发展方向。是越来越快，并不意味着说为了快就不要那个高的，就是你要高能快那你就厉害，你要高不能快和快不高，现在打起来呢这个不太高但是很快的队胜率呢要好一点，就是打得高打得慢的队赢球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就肯定是希望像这个高快结合去努力嘛。 对，因为篮球的比赛不只是防守，它还需要进攻端的有效输出嘛。海豚朋友说，全主力打日本二队没有必要吹得太猛啊， 对， 后边打澳大利亚才是真正的考验。 需要冷静啊，因为这支日本队呢的确不是全主力，我们呢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训练磨合，现在呢在调整状态，所以这是一个第一步，迈出了第一步，改变打法的第一步，后面呢需要更强的对手来检验目前的改变，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成功。 是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联赛吧，联赛当中会有很多的外援都在第二阶段回归，那虽然各支球队现在是休赛期，但是准备外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兰斯伯格最近也会返回到中国，重新返回到 CBA， 因为之前咱们都说过哈，第二阶段他是很有可能去代表北控去出战的，目前也正在和北控管理层就签约这事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接近达成一致了。如果兰斯伯格真能去到北控的话，其实对北控来讲真是一个很有力的补充。那就看老马怎么把他们捏固在一块儿了。 怎么来调教这支球队了？因为呢，对于北控来讲，后卫线比较年轻啊，如果能在锋线上有一个经验丰富一点、能够支配球的外援的话，对于北控的人员的厚度、战术打法会有很好的帮助。当然，也要考验老马的调配能力。 也是没有确切的消息，兰斯伯格到底来不来？因为当之前也有朋友说，就是兰斯伯格好像北控没看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问题也比较尴尬，就是现在如果说这个外援现在还没有到国内的话，或者说刚刚到国内的话，实际上你再算上21天的隔离，就是在 第二阶段开始前三两天最多啊，可能也就刚到队，但需要比赛去找状态，去跟球队磨合，那这肯定磨合的时间和成本就要增加，具体的表现或者说这个最后的效果啊，其实并不是非常稳定。那如果说现在还没到，很有可能第二阶段开始的阶段这个外援都上不了场，那这个更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比较尴尬，到底能不能来，到底什么时候能上，这都是问题。而且呢，兰斯伯格呢，我就说其实从能力上来说没问题，他是一个比较全能的一个锋线球员啊，但是在浙江的上赛季应该是后边有的比赛是没有让他打，好像教练对于他的这种表现是吧，好像是不如那个布兰登保罗。所以来了北控之后，如果来的话啊，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好用。哎，老马呢就是来一个外援呢，让他去搭档这个王俊杰也好啊，去搭档这个廖三宁也好，如果兰斯伯格来了，就是拿这个廖三宁当无前使是吧，就不是那么多投射，但是他也会持球给兰斯伯格一些这球权，就是这个分配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吧，先来一小外援，对北控来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来个小外援。咱也别说这个成绩到底怎么着啊，这目标有多高啊，得吃饭先吃饱是吧，再说吃好这事儿，先把这正常的进攻运转把它给解决了，咱们再说这最后这成绩能有多好是吧，到底适不适合就是再说。因为现在的确这外援咱们刚才说了，就是从签证的申请到入境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现在能来一个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觉得咱们不管怎么说，先弄一个再说。 这就要给弄来了， 对，先弄一再说、啊、 对，有就 有 胜于无， 对，有就比没有强。 嗯，但这边也有看上的不嫌事儿大的，大脚星叔叔说，哎，兰兹伯格这小外不错，首钢也学着截胡一下呀、 啊、 这哎，咱也得帮衬同城的兄弟 啊， 北控现在缺这号。 另外呢，咱们主要还是在后卫线上、啊、现在对于首钢来讲是在后卫线上去囤积人员，去年是囤了一众中锋， 嗯 啊，把范子铭啊、李慕豪都挖来，这样的本土中锋的高度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现在呢，就开始囤后卫。当然，目前本土后卫呢引进比较难，主要就从外援入手了嘛。书豪现在已经是完成注册了，已经参加了全队的训练，第二阶段呢可以代表球队出战。再有呢，就是吉布森也已经抵达了国内进行隔离。所以总体上来讲，再加上之前已经爆出来的布朗，都是在后卫线上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后卫的升级重新改造了体系，可能对于目前的首钢队也要有一个重新磨合的过程。 哎，就怎么让后卫和双塔之间更好的配合起来、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周贺的，书豪能防，吉布森能攻，亚尼斯这个后卫体系如何真的升级呢？ 朱豪呢是咱们说的团队型球员，哎，能防守，能够去传球，能够去负责球队的这种整体进攻的运转。而吉布森呢又是适合这种强攻，我觉得这对于首钢来说，在后边的比赛里边应该说选择就更多了。因为咱们现在内线实际上在第一阶段打很多双塔，范子铭今年状态非常不错，然后李慕豪呢也是打出了一个不错的状态，双塔组合呢展现出了这个威力和优势。所以朱豪和吉布森加盟，首先能让咱们的后卫线更加的充实，要能攻的有能攻的是吧，要能组织有能组织的，就是这个对于球队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帮助。那具体说就是到了亚尼斯这体系当中呢，我觉得这俩球员呢都跟亚尼斯合作过应该都问题不大，但是就是真正到了比如说关键战或者到了季后赛，他们俩能不能够就是打出一个比较理想的表现，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之前不管书豪带队还是这个吉布森带队，咱们都输给广东了，而几乎输是一样的方式。而且吉布森的证明就是在季后赛里边他的这种作用啊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打一些常规赛啊，打一些弱队啊，吉布森很厉害，但是真打到这个关键的这种季后赛，尤其系列赛，打这种防守型强队，他这发挥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就是这个阵容到底够不够使，就是能不能帮助首钢去实现一个比如说起码四强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观察的一个问题。而且说话这么多年，吉布森在 CBA 各队都没有能够在季后赛证明自己说是特别好用的，包括当年刚来 CBA 在这个广厦我印象很深，当时广厦就是签吉布森，吉布森一场比赛得50多分，最后还被学林绝杀了，被李学林绝杀了，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就是吉布森他是没有在季后赛证明自己的这种球员，起码在 CBA 季后赛没有证明过自己，那不知道这个赛季啊能不能打出好的表现。 咱们 这个联盟啊、 嗯， 外援的能力还是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天花板的。 你看周伟说怎么听，怎么都觉得像批评首钢、批评亚尼斯这打法落后呢？ 嗯，我也听出这个意思了。哎，其实、 啊、 小清新老师没有本没有这么说啊，只是我们听者有意了、 嗯。 但确实这也是一个必须要被面对的问题。 嗯， 那当世界的潮流都是向着这种快速的攻防转换去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是还独树一帜啊，就死守着自己的特点发展双塔，这是不是有点脱节？ 但是我倒是觉得呢，一步一步来，对吧、 嗯、 在过去那么多年的时候，咱们内线身高不足也是吃尽了苦头、 嗯、 那现在呢，引进内线提升内线的高度，这个毋庸置疑。那第二步就去年我们提升了内线的高度了，那今年是不是在后卫线上有一个升级？比如来了舒豪，在串联上做得更好，然后呢有吉布森有布朗，能够在转换速度当中再有所改变、 嗯、 慢慢的再去进行进一步的再升级，可能在人员的匹配度上啊、 嗯、 一些本土的球员、一些年轻球员的培养方面，能不能够更好，让这支球队打得更快，这个是需要亚尼斯慢慢来的，这可能也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 嗯、 它不是说这一套阵容啊引进一到两个人我这个整个的体系就颠覆了。你看上海这几年也在不断的引人、 嗯、 他们也在慢慢的找去符合这支球队的战术理念、 嗯、 甚至包括像这赛季引进了李春江指导，对吧、 哎、 李指导来了之后再有这个超级外援，再有内线的王哲林，他也需要内线的高度、 嗯、 他也在慢慢打造属于他的一个体系。 是，但是这一步一步来啊、我们就是得坚持一条道哈，就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未来的规划。像看着国家队里边现在这些成长起来的后卫，辽宁的啊、 嗯， 广东的，这胡明轩、啊、 浙江的、 哎，浙江的，浙江的这次表现差点意思、 啊、 就是看着他们都已经打得很成熟了，很有自己的成熟度了，而我们呢，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未来在后卫这个位置上一个整体规划的目标，有点着急哈、啊，有点替首钢着急也是能理解的。Lion 说年底了。首钢后卫又老了一岁，季后赛四强挺难的。Tony 伟说这种打法本来其实就不先进哈。另外射手有自己的节奏，总是拖节奏，射手就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了。 就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或者在这个球队的节奏当中，咱们的投手呢相对可能还适应目前首钢队的节奏、 嗯、 你要给他放在浙江啊，放在广东那种跑着来回转换的这节奏里面，咱们的投手也未必就能很快的进行这个切入进行适应，是吧？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训练和磨合的。但是对于目前首钢队整个的体系来讲呢，需要亚尼斯啊，在这一段时间还有大概三周左右的时间啊，进行进一步的磨合。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联赛其他的这个伤病名单里边，丁宇航膝关节受伤，预计要伤停8周的时间。那赛季到现在为止，小丁出场了10次，场均14.2分、3.5篮板、2次助攻，还是不错的哈、啊。以他的这个恢复之后的出场来看，那另外各支球队经过了短暂休整之后，第二阶段的这个外援备战方面，天津男篮有2位外援罗切斯特和肯尼伯顿，目前都结束了隔离期，近期就要和球队完成会合了，也是2位后卫外援啊，逐步要和球队开始合练。还有山西方面，西蒙斯啊已经抵达了山西太原了，准备和球队会合了。那因为出入境的问题，他近期也是在隔离，后续第二阶段应该是可以完成首秀的。 所以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各支球队的外援发生了变化，可能实力上也会发生一些调整哈。一会儿在我们主咖上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连线中青报的篮球记者杨申，和他一起来分析一下咱们 CBA 的格局。当然除了 CBA 之外， WCBA 的比赛也正在进行，但是对于张云聪指导所带领的北京女篮来讲，今年的联赛就显得格外的艰难。因为从人员的角度，从俱乐部的投入角度上来讲，北京女篮也是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面最困难的一个赛季吧。连续的2天背靠背的比赛，最终呢1胜1负哈、啊。昨天咱们北京女篮是82-57大胜了河北队，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康乐带来的报道。 昨晚 WCBA 第九轮当中，北京女篮82-57大胜河北队。本场比赛的分水岭在第二节，北京女篮让对手单节只得到了七分，半场以43-22领先。下半场北京女篮继续稳住局面，大比分获胜。本场北京女篮的唐钰得到全队最高的19分，两名后卫齐钰和金家宝分别得到15和14分。本轮过后，北京女篮的战绩为3胜6负，依然在前十名开外徘徊。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打得非常的好，那么在攻防两端，那么都把我们队的特点能够，应该说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吧。我觉得能够打出这样的比赛，首先就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大家，在攻防的战术策略上，那么对于对方的这个一些主要的特点，那么限制的比较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场上的执行力，每名球员上场之后都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好自己的职责和任务，那么这一条也是能够赢下比赛的很关键的一点。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这种团结统一啊，那么在场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始终能够去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这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以上几点，我觉得是赢下这场比赛的重点吧。那么我相信对后面的比赛，对于球队来说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有利于提升大家对于后面比赛的自信心。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国羽啊，前一阵刚看完了世乒赛神仙打架，现在世界羽联马上就要进行羽毛球世锦赛五个单项的抽签了。那中队女单主力何韵娇被抽到了上半区，她在八强战有望出战的是东道主名将马林。如果何韵娇能晋级半决赛，很有可能要碰到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戴资颖。国羽女双的奥运银牌得主陈清晨和贾一凡很有可能半决赛就要遇到的是日本的世锦赛冠军松本麻佑和永原和可纳。混双的组合郑思维黄雅琼有望半决赛对阵的是日本的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 最近两届世锦赛的男单冠军日本的滔天贤斗呢，是这个赛会的头号种子。国羽参赛的三名男单的球员陆光祖、赵俊鹏和李世峰都在滔天所在的上半区啊。赵俊鹏第一轮的对手是中国台北队的王子维啊，陆光祖呢首战对手是泰国的新星昆拉武特，李世峰的首轮对手是美国选手蒂姆斯。如果他们都能够赢球的话呢，陆光祖和李世峰很有可能在第三轮会上演国羽的内战。 哎，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世锦赛也就是看看女双、混双啊，其他的女单和男单，尤其男单我们希望是比较渺茫了啊，也就看看我们跟世界这些名将之间还有哪些差距吧。年轻小将逐渐的在成长啊。广宇还问刘雨辰呢，陈雨菲呢啊，都没有在这一份名单里边啊，因为国羽今年的整个备战也非常的紧张。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9%，价格实惠，每颗加价5元起，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北京今天晴朗湛蓝的好天气持续再现，气温将继续回升，空气清新，天气温暖，适宜大家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西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今天天气不错，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12到-1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3，感觉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4，感觉很冷。晒太阳气象指数，午后光照宜人，空气清新，适宜在背风处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4天。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来到了第三时段，我们进入到体坛热搜榜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热搜的新闻。就在第一条热搜里边，29名内地奥运健儿将访港。这是12月3号备受瞩目的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就即将要抵达香港了，开始交流的活动。因为一共有29名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参加，包括苏炳添、巩立姣、刘诗颖、杨俊轩、汤慕涵、谢思义、王宗源、侯智慧、汪周宇、李文文、李发斌、申丽君、石智勇、吕晓军，还有邹静媛、刘洋、朱雪莹、崔晓彤、吕洋、张玲、陈云霞、徐诗晓、孙梦雅、钟天使、孙一文、马龙、许昕以及王懿律、黄东萍啊，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另外呢，登上热搜的是人民日报的一篇微博哈，这个微博的标题是时间过得好快，下个月就是2022年了，这一年呢你过得怎么样，哪个画面让你瞬间破防。而在这个微博当中呢，其中非常有这个震撼的一幅图片，就是当时苏炳添啊在奥运赛场当中这个表现。确实呢，在田径赛场当中，苏炳添在2021年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和振奋。 哎，确实，在整个这也到了年终总结的时候哈，每年的年终都会有一个对于2021就整个这一年的一个回顾。其实就像过电影似的，但是东京奥运会上很多的画面恐怕都会在今年的这个电影里边出现。 那另外的一条热搜呢，和这个健身啊以及交通是有关系的。在马路上好好开着车，被一群徒步的人堵住，您会什么心情？就最近呢，在河南的商丘有健步团啊，就是在这个大马路上健步走锻炼身体的，结果呢占用了市区的机动车道，这个视频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后来呢也有记者去采访在健走团马路上锻炼导致事故的，此前呢国内也有先例，2017年的时候山东有过这样的一例，造成了1死2伤的一个事故。那商丘市政府的服务热线工作人员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表示呢之前就有市民相关投诉啊，一般这种情况呢是居委会和辖区的民警前去协调。而公安局交通大队的这个支队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呢，目前现在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啊来约束这种行为，是以调解为主，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会上前劝离。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伙哈，健身锻炼安全第一。 对， 尤其呢是在马路上，包括像健走啊，包括一些路跑啊，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占用这个机动车道。 对，不要给交通带来这个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哈。健身很好，但是不要再违反一些交通规则。另外就是詹姆斯新冠检测呈阳性，在今天早上啊，在昨天早上的时候，湖人官方宣布詹姆斯是触发了联盟的健康和安全协议，要缺席和国王的比赛。那昨天他是接受了3次新冠病毒的检测，第一次检测结果是阳性，第二次是阴性，随后进行决定性的第三测，结果依然是呈阳性。目前詹姆斯是没有症状的，球队租了一架私人飞机送他回到了洛杉矶，也祝詹姆斯能够早日康复吧。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一个说说这个中超已经是公布了第二阶段的新赛程，那您在这个赛程当中最期待哪几场比赛？那同时呢，我们也说说这个第二阶段的 CBA 啊，也说入这个评奖的事儿，在稍后的下一个阶段。那这一时段我们是主要来关注一下 CBA 的第二阶段，因为整个的外援的回归会让格局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好，我们马上在主咖上麦来连线杨申申叔。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申叔早。 三月早，侯哥早，哎，你们两个这差着辈儿的组合， 我们这辈儿一直就没顺过，一直是乱的。 您俩是一个辈儿的， 谁吃亏谁知道。嗯啊，那但是第二阶段的时候，会整个 CBA 格局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各队的外援都已经相继回来了哈。咱们首钢是集齐了林书豪和吉布森，那北控这边呢，也在积极的和小外兰兹伯格在进行商讨。啊，最后如果真能来的话，对北控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充。那就北京的这两支球队哈，咱们前面也说过好几回了。书豪他的身体的状况和吉布森的这个搭配，怎么让亚尼斯去激活双塔，同时和这个外线有一个很好的联动？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听到这个书豪不意外，书豪不意外，这个已经早就回来了，而且这个签约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吉布森这个签约，反正是后来听到之后，我是感觉到有一些惊讶。因为呢，一方面他年龄是比较大了，另一方面呢，他这个攻坚能力确实是比较一般，而且这个他的防守啊、身材啊，其实我是觉得和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打法有点不搭，有点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两个后卫再加上现有的三个后卫，甚至是再加上杨阿力四个后卫，六个后卫就有点像国家队了。就是六个后卫的配置就但是咱们不是国家队啊，这个后卫的配置是淤了的，是吧？这个而且现在就是国家队这个六个后卫的配置呢，也不是说一个传统的这个状态。你说六个后卫应不应该有这么多呢？我觉得可能一般配置五个后场差不多吧。就是按照历来的国家队这个配置来说，那六个后场肯定是淤了。那这个咱们首钢其实也是一样，你说怎么去不像原来似的，你还可以双外援，那现在就是单外援。单外援呢，书豪刚才你提到，他在这个换这个新冠之后，他这个身体状态咱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而且他这个大伤之后，他历来这个爆发力，过去两个赛季大家都看到了，和原来完全是两个概念。那这个病之后呢，之前也聊过，就是他的这个肌肉的下降的程度，是吧？从照片好像也看到他瘦了很多，那肌肉肯定是有下降的。这个呢，能不能恢复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也是一个疑问。当然咱就是只是这个猜测啊，就是猜测。当然咱们都希望书豪啊，包括吉布森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那这只是一些猜测和所谓的担心。那就是六个后卫，我觉得稍微有点多。那从人员储备来说，再换一个角度说，人员储备来说肯定是越多越好。那首钢最缺的其实恰恰是兰兹伯格这个位置，是锋线这个位置。 锋线 是，锋线摇板人这个位置哈。 是，刚才我听着有球迷说，为什么不把兰兹伯格弄首钢来？我觉得主意挺不错的，是吧？那锋线有一个能持球、能进攻的。能摧城拔寨的、能攻坚的小外援肯定是有更大的帮助的。那反过来说呢，就是为什么选吉布森？可能现在各支球队都是觉得，选熟悉的或者是选有把握的，在现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封闭啊、隔离啊、这个疫情啊之下，可能是更就是说更有把握、更稳妥的一种方式。那有总比没有强。但是这个就是先堆着，先淤着，这个到时候怎么用再看。反正我这个基本的观点大概就是这样吧。 也就是说，因为对首钢来讲，其实储备的三个外援都是这个后卫线上的人员哈。其实是不是首钢也就是打定了主意，我就是只是让吉布森和书豪做一个这个适配，然后再让布朗去当一个这个后手的角色，本身也就没想过锋线这事儿。 这个咱不好特别去猜测，但是我觉得以就是比如说我和咱们王毅、侯哥在这聊天，包括和其他的咱们媒体的同仁去聊天， 也在说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是缺锋线，那你说教练能不认为他缺锋线吗？ 嗯， 我觉得不可能啊，因为这个普遍的从业者和大家的基本判断，包括球迷的判断，也能够基本了解咱们什么位置缺啊，过去的天花板的这个障碍在哪儿， 嗯 啊，那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在锋线位置上，因为啊，包括这个其他球队成功的经验，广东辽宁是吧，锋线都是非常强大的， 嗯 啊，那你这个在这种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你还在找后卫，这说明只是就说或者找不着或者是没有合适的，或者说是我现在还是以稳妥为主，现在现有的这些外援我能搂得着的爬得到的啊，就是先找这些是，而且整个赛季现在来看呢，怎么说呢，就是也提到别的球队的外援哈，就是现在基本上也都是明朗了，整体来看呢，就是想要就是现在也这个人员配置想要进到四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情况现实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因为别的球队的人员的班底，特别是国内球员决定这个基本盘面嘛， 对 对吧，广东辽宁还是实力更强，浙江两支球队也不差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找的外援一直是比较适配的，而且是把这个能力又往上提高的一个更强的或者更高的天花板，咱们这边呢比这几支球队稍微差一些，找的外援可能又稍微差一些，所以就显得稍微有点难。 嗯，这是首钢哈，那另外北控要是真的兰兹伯格顺利的和北控牵手了，基本上冲击季后赛的这个目标，北控还在努力的去达成哈，有哪些方面是必须北控得完成的升级和改造？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人员内线的人员的搭配一定要明确， 嗯， 北控是内线有点太淤了，而且呢整个第一阶段谁和谁搭效果更好，谁和谁搭效果比较差，哈斯什么时候用啊，国内这两个这四五个怎么去串联，怎么去搭配， 嗯， 我觉得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到目前为止，那后外线呢是廖三宁和王俊杰，都是比较年轻的球员，那需要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小外啊，去在关键时刻能够去什么都干，他就什么都干，那在这种情况下条件下，然后你再去打更好的成绩，那整个第一阶段强队不多，大家也看到第二阶段赛程还是非常非常的凶险的， 嗯， 对， 所以你整个第二阶段需要赢得更多的比赛，特别是那种看起来好像我们实力处于下风，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些比赛啃下来的那种类型的这种较量， 嗯， 而且呢，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整体上这个赛季，就是后几名的球队差的比较多， 嗯 嗯， 差的比较多，战地上现在是，就是落后的比较多。北控呢，从第一段这个成绩来看呢，弱队比较多，打的弱队比较多，但是战绩尚可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那么如果说后面的那几支球队，在选择外援上趋于保守。因为反正成绩也就这样了嘛， 嗯， 是吧，我这个多花点钱我还不如少花点，因为确实也好像落后的比较多，再花太多钱翻过来进入到季后赛的前十二的可能性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大， 嗯， 那如果说这一里一外内部原因外部条件都符合咱们的预期的话，那北控完成这个赛季完成这个进入到季后赛的这个可能性，就目标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还算可以，还算可以，不能说很有优势，但是还算可以。 嗯，不过两支球队哈，在第二阶段一开始就要面对的都是强手，首钢要对上辽宁，北控要对上上海。这辽宁上海可是越来越难打了啊！辽宁纳乌、福格加上莫兰德，上海这边也是这进步大神也回来了，所以这第二阶段整体上，整个的 CBA 格局都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 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提到的四支球队，确实我把上海也忘了， 上海给忘了。 对，上海的过去两个赛季好像都是花了大钱，但是没听见什么响动，但是这个赛季一看第一阶段的成绩非常不错。春江指导这个过来之后呢，球队的气质维持一变，这个和在打首钢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啊，什么强硬的动作呀什么的都来了，那再加上 现在的包括你比如说稍微靠后一点像山东， 嗯， 像山东他们这个赛季其实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希望能够比上赛季的成绩还好，因为他们整个上赛季的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有这个内线的这个约翰逊啊，外线的亚当斯，所以他们基于这个基础上想要这个赛季更进一步，但是第一个赛季没一个阶段没有外援，没有外援的这个导致山东这些后场啊就是改变不了对手的防守的这个局面啊，没有办法去改变对手防守，所以打起来非常难。那如果山东外援能够到位的话，我觉得山东大汉、山东这个班底来说对不起，这个青岛， 青岛 对青岛，以青岛来说我觉得不差。 嗯 啊，那山东其实也一样，那哈德森好像也要回来， 嗯， 而且隔离的好像已经差不多了，好像 差不多了 啊、 嗯 差不多了，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山东两强其实也不应该被忽视， 嗯 啊，那山西那边呢，大家感觉可能是这个伤筋动骨了， 嗯， 但实际上，在这个杨指导带领下，啊，也打出了很好的进攻和防守。那如果他们这个外援能够选择的不错的话， 嗯、 其实也。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竞争的对手，最起码局面不会太差。但是整体上来说，我是觉得四强就是辽宁、广东、浙江前五吧，再加上上海，这个基本盘面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的。 哎呀，刚才听申叔分析完之后，其实首钢和北控是腹背受敌，这前后的这山西、山东，包括 首钢可能前景还好一点， 还 好一点。但是北控这边呢，确实我是觉得这个一直是在季后赛边缘徘徊。 嗯 嗯， 就是这么一个定位。首钢可能拼好能到前四，啊，拼不好，比如说五啊、六啊、七啊，我觉得都正常。 嗯、是哈、啊，所以这第二阶段还会有一个。整个的这个大的排名上，除了稳定的四强之外，后边还会发生一些些许的变化。我们就比赛打起来之后再看哈。谢谢申叔，嗯，再见。 好嘞， 嗯， 哎，拜拜，嗯。 哎呀，对于北控来讲，这个情况要更严峻一些。 对，因为两个队的目标不一样。 对 啊，对于首钢呢，大家对于他杀进季后赛，也就是到前十二。这个大家基本不担心，大家呢期待的是在季后赛当中，首钢队能不能够阵容进一步的升级，能够比过去的两年在季后赛排名当中更进一步。而对于北控来讲呢，的确冲击季后赛的这个目标压在老马身上，压在这支也应该算是全新的球队，因为今年人员变化也不小嘛，这个球队的身上，在当外援来了之后，身后的追赶者可能追赶的脚步会更加急促，对于现在的北控来讲，一定要分析好身后的几个追赶者，他们的实力、他们的特点，以及北控应该如何去打造属于自己的战术风格。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昨天呢，也就是12月1号，北京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文就实施体育消费质量提升行动，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话题，与广大的市民进行沟通对话。一起来听一下本台记者齐良博带回的报道。 昨晚，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直播访谈节目，邀请了北京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文。就实施体育消费质量提升行动，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话题，与广大市民沟通对话。在节目中，赵文表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促进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升，丰富大家精神文明、文化生活，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些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以冬奥为契机的体育消费点也给北京首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从促进体育消费的角度来看呢，第一来讲呢，就是冬奥会成功的把冬季运动、冰雪运动从一个非常冷门、非常小众的运动变成一种非常大众、非常时尚的热运动。过去在这个申办成功2022年冬奥会之前呢，北京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是很少的。那么申办成功之后，这几年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每年举办一次大众冰雪季，同时呢， 举办更多的冰雪活动赛事，来促进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到目前为止来讲呢，七届这个大众冰雪季参与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480万。去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还是达到了750万。应该说，冰雪运动给百姓的健身啊、休闲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赵文表示，借助北京冬奥会契机，北京的冰雪场地也越来越丰富，助力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在申办成功2022年冬奥会之前呢，北京的冰雪场地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大概冰场呢只有42座，冰面上来讲呢只有大概44块。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北京的冰场已经有了82座，冰面呢达到了97块。过去北京的滑雪场呢一共有22座，而且这个滑雪道主要是以这个初级的雪道为主，现在北京的雪场已经达到了32座，而且有了相当数量的高级赛道啊，这都为北京这个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场地设施的资源支撑。 赵文还透露，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北京市目前已有的冬奥场馆将得到合理的利用，促进北京体育消费，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服务。 我们希望能做好赛道的开放，希望能把这个北京高山滑雪，包括车桥中心，包括其他的一些冰场赛道，打造成国际冰雪爱好者的消费目的地。同时来讲呢，因为它赛道是不同水平啊、不同这个长度高度来开放的，也希望更多的国内和室内的朋友们啊前去体验健身，也是来助力这个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 另外，昨天还有消息，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张浩宣布退役，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花样滑冰生涯。5届冬奥会因为伤病做了5次手术，最好成绩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银牌。和张丹结束合作之后，张浩先是更换了多个搭档，但是始终没有能够登上巅峰啊！真的是一位花滑的老将了。张浩是84年出生的，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是他首次参赛，18年的平昌冬奥会和于小雨搭档，两个人的失误也比较明显啊！大家都在网上反复的看了那个女伴3次摔倒的视频。那后来张浩也是因此遭受了很多的这种舆论的热议哈，但是他自己没有做一个那种正面的回应。那确实，整个张浩的职业生涯也宣布着中国花滑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来听听林苑的点评。 张浩退役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唏嘘的是，大家的记忆还留在我们中国同时拥有3队有站上冬奥会领奖台实力的选手那样的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的，可以说在张浩退役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句号。遥想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当申雪张洪博拿到花样滑冰我们中国选手的第一块冬奥会金牌的时候，事实上在那前前后后的几年当中，我们有3队世界最顶尖的花样滑冰的双人滑选手。而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花样滑冰我们是可以说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们在整个的技术动作艺术表现力上面都远远高于我们的时代，我们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这种钻研自己的这种摸索，一步一步的实现了3队选手的这样的顶尖的成就。可以说姚斌指导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探路者。当然我们中国现在也还是有非常优秀的花样滑冰选手，比方说像隋文静、韩聪等等，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打分项目上，之前的顶尖选手的出现确实也给我们中国选手在国际舞台当中的认可要提升了很大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做了很好的铺路。再说回到张浩这位已经参加过5届冬奥会的选手，虽然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上他也曾经表示说希望能够挑战6届冬奥会，但是呢这就是竞技体育的规律，当伤病和年龄的问题来袭的时候，仅凭一颗雄心是不够的。另外呢和佟健以及赵洪博不太相同的情况呢，是张浩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有2次更换舞伴，除了张丹之外呢，他还曾经和彭程以及于小雨搭档，但是 这又一次显示了这个项目的规律，就是在这些顶尖的选手当中，我们确实看到在多年的这种组合包括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经验的累积，对于最终的成绩的实现是起到非常决定因素的。所以呢，大家对于张浩留有深刻印象的仍然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他一起站上亚军领奖台的张丹。而在那年冬奥会上，张丹在赛场上带伤完成比赛的那一幕，至今也是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现在我觉得随着姚斌指导的这三队六名原始的弟子都告别运动员的身份，那未来呢，我觉得他们也正在用实际行动，包括表态上面也都在表达说未来要继续为中国花样滑冰运动的推广来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薪火相传吧。那希望我们这些有非常多的经验而且有实力的花样滑冰的这些健将们，在未来也能够为我们的中国的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从一名好教练的六名顶尖弟子变成六名好教练更多的花样滑冰的传承者。 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一场面向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主题培训和实操演练，也在北京邮电大学举办了。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于波川带来的报道。 形象礼仪、手语学习、观众引导，一系列实操演练让冬奥志愿者的服务意识和水平都得到了有效提升。12月1号，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场馆及岗位培训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举办，活动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有800多名来自首都高校的志愿者参加。石景山区肢残协会主席满运杰作为培训讲师，给冬奥志愿者们主讲的是肢体残疾人的志愿服务方法，还指导他们进行了轮椅使用者的帮扶演练。满运杰表示， 希望他们到冬残奥会的时候了解残疾人的需求，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为残疾人服务的技能和技巧，更好地为我们残疾人和所需要的人群进行志愿服务。 北京邮电大学的本科生杨璐将在冬奥赛时担任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的通讯领域的志愿者。他在参加完专题培训后表示， 今天下午的培训中我还是收获很多的。在这个冬奥会中，我特别希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在自己相对应的服务领域内发光发热，做好这个一名志愿者该做的所有事情，具备的所有能力。同时我希望在冬奥会、冬残奥会可以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包括结交很多好的朋友，锻炼一些自己的能力。 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是冬奥周期内运行时间最长、服务范围最广、志愿者人数最多的场馆之一，约有820名志愿者将在赛时支持包括国家体育场、冰立方、国家体育馆、颁奖广场在内的10多个场馆及配套服务设施的运行。作为主责高校，北京邮电大学校团委冬奥专班志愿者工作负责人汤思源介绍， 北京邮电大学呢是有655名志愿者即将服务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公共区呢其实是这次冬奥会最大的一个场馆，因为在整个公共区里有2个竞赛场馆和3个非竞赛场馆，我们提供的就是在整个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这个户外空间内的比较综合的一个赛事服务和观众服务工作。因为我们上个月已经完成了一个月线上的通用技能培训，然后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首先是会配合场馆和岗位完成一系列的岗位培训，那么接下来我们学校还作为补充，然后会来举行一些专场的偏向于实际操作技能的，针对应急处突、心理健康、医疗救护、还有服务礼仪等方面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实操的这种培训。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 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最后一时段了，8:30了哈，我们来继续来说说国际足球。根据 BBC 的消息，老尼克虽然还没拿到工作签证，但是他会在老特拉福德现场观看曼联对阵阿森纳的比赛。 应该是明天凌晨， 哎， 啊，曼联对阵阿森纳的这场比赛。 嗯，那现在他是还没有进行跟卡里克的这个工作交接，也没有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务，但已经看了本赛季曼联20场比赛的录像，包括1-1战平切尔西的比赛，所以他在数据分析方面已经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了。 当然呢，在宣布签约朗尼克之后呢，我身边很多的曼联的球迷啊，都还挺看好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连线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他向我们介绍了就是朗尼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曼联的未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向呢？ 朗尼克就是现代德国足球的教父吧，应该是这么一个形象和定位。作为职业球员出身，他其实履历并不光鲜。25岁退役之后，马上就开始执教学习。在理论方面，其实他是有了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形成了自己的足球哲学，而且也影响了很多的后辈的德国足球教练。他的足球哲学，德国人称呼为叫 Gegen Pressing， 有点类似于西班牙的 Tiki Taka 啊，就是在高深度的位置进行高强度的压迫，然后迅速取得球权，应该他要求的叫8秒夺回球权之后呢，给予最简单、最快速、最直接的射门打击方式。直接，他这道打法呢，在霍村、沙尔克04、这个莱比锡红牛、萨尔斯堡红牛呢，都是得到了成功。直接影响的教练呢是这个纳格尔斯曼，现在拜仁的主教练，还有包括在南普敦执教的这个哈森许特尔，还有克洛普、图赫尔。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中超的故人，就是罗杰·施密特啊，都是师从于他这套战术理论。而他到曼联来，我觉得就是希望他的足球理论和哲学能够让曼联的足球风格能更加的现代化。因为现在在英超的豪门里面，其实切尔西、曼城、利物浦都能够去打高位压迫，甚至可以去应对对手的高位压迫。在这点上，其实曼联已经远远的落后了。他的这个使用的角度和这个任职的定位来看呢，他更像一个打地基的这么一个奠基者，在曼联的发展过程中是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是战术上哈，就但是现在曼联究竟是这个战术方面，还是说战术和整个人员的捏合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这个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吧。看看，真的像刚才慧凡所说的，是需要在战术上去做升级和改变，还是需要在球队内部氛围当中，或者说经营理念上做出重新的梳理和调整。如果战术上，朗尼克可能没问题，如果从经营的角度上来讲呢，对于朗尼克，他只能是一个过渡人选吧。 对，那当然最近有关于金球奖的讨论哈，还没有停止。梅西拿了已经是7座金球奖了， C 罗在今年排在第6位。有球迷就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微博，发这个推特哈，为 C 罗抱不平， C 罗还点赞并且评论了，就俩字儿，事实。也是一个比较耿直的这么一位 boy。 对，尤其呢他还点赞了别人的文章，他不光点赞这一个，还点赞了一篇这个长文。这个长文呢，说 C 罗赢得了5个金球奖，即使该奖项的主办方一直想要努力伤害 C 罗，帮助其他球员，这一事实证明足以证明他有多出色，而且呢比这一切都要伟大。莫德里奇、斯内德、伊涅斯塔、范迪克、莱万，这些名字都将在 C 罗和梅西的竞争当中留下印记，而这个奖项的主办方总是想尽一切努力让 C 罗落后于梅西，结果 C 罗就给这篇文章还点了个赞， 点了个赞啊，真是，也属于有一点这个 小孩孩子气哈、 嗯。对。 嗯，那当然，对于金球奖的讨论 ，C 罗可能还不是那个最觉得心里冤枉的，最冤枉的应该是莱万 啊。 嗯，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球星啊、 嗯， 都是站出来替莱万说话， 鸣不平。 哎， 嗯、 你像伊布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说话比较直啊、 嗯， 各种怼的这么一个人。他说呢，说梅西啊。如果说选择谁呢，伊布先说了我选择梅西，因为我们在一块踢过球啊、 嗯、 不过呢伊布就表示说我们是有职业上的关系啊、 嗯、 但是金球奖今年我认为应该给莱万，虽然说以前是梅西是自己的队友是吧，但是他认为从发挥的角度来讲金球奖应该给莱万，而那现任的队友穆勒肯定就更站在莱万这边了。 是 穆勒呢公开表态说这次的金球奖就像2013年那样让人失望、 嗯、 他表示呢下一周要在欧冠里边拿巴萨出出气，他现在梅西也不在巴萨了 是啊， 哎，因为当时呢2013年为什么说呢，2013年的金球奖、啊、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延期投票的现象，这样呢当时是拜仁三冠的核心里贝里因为这个延期投票是无缘金球奖，那个赛季四大皆空的 C 罗因为延期投票了嘛、 嗯、 所以凭借着在世预赛的附加赛当中的出色表现夺得了那一年的金球奖、 嗯、 所以呢现在这个穆勒就表示说从巴伐利亚人波兰人和德国人的角度来看、啊、金球奖都是让人失望的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更是如此、 嗯、 穆勒说我在足球领域要更久一些，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很吃惊，这和2013年里贝里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嗯，所以但凡是投票但凡是评奖就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哈。 对、哎、 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吧都会有自己心里那个看起来更完美的答案、 嗯、 不过也有一些媒体的记者表示对金球奖的这个归属有很大的质疑，像马卡报的记者马雷拉就说今年把金球给梅西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欧洲这是在自取其辱，他说这挺荒谬的，2004年的阿德里亚诺，2007年的罗比尼奥，2011年的苏亚雷斯，2016年的桑切斯和2019年的阿尔维斯，你知道他们都有什么共同点吗？他们都赢得了美洲杯并且被评为当届赛事的最佳球员，而且都没在那年获得金球奖，但梅西却成了一例外，就因为他名气更大，美洲杯比欧洲杯欧冠更有含金量吗？在 FIFA 的排名里边前20有15支欧洲球队，而梅西的美洲杯不如若尔尼奥的欧洲杯重要，梅西的进球数也没有莱万多，从球场的表现他还不如本泽马，也许到了2022年我们会把金球奖颁给非洲杯的 MVP， 这说了这一套哈，整个就是直怼。 嗯，主要呢还是就是马卡报就为的最后是吧， 嗯， 为的就是说梅西表现不如本泽马 就主要是因为这个， 因为前面不管若日尼奥还是莱万多夫斯基跟这个西班牙媒体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最后还得划到这个西班牙的足球当中， 这是皇马的跟队记者吧。 另外呢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当时啊我也问了朱一鸣，朱一鸣也说、 嗯、 说其实呢你从数据的角度来讲梅西呢在威胁传球啊助攻次数上确实也比莱万多， 那、 从投票呢他又名声在外，再有我们也得看到这一次的投票呢是这主办方是谁呢，是法国足球，对吧、 嗯、 那作为大巴黎的这个现在这个赛季的头牌，那东道主之谊啊，您可能也是占据一点点投票方面的优势啊、 哎、 等等吧，就还是那句话，投票它毕竟是相对主观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当然今年也是给莱万一个算是小小的安慰，就是最佳前锋、 嗯 2021年最佳前锋的奖项给了莱万多夫斯基， 嗯，算是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吧、 哎、 虽然还配不上莱万的这个成就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王杯第一轮展开的角逐，在今天凌晨西班牙人做客在对今天的凌晨西班牙人做客对阵第六级别联赛的球队索拉雷斯，本场比赛乌磊也是首发出战了，上半场乌磊助攻莫龙首开纪录，之后莫龙扩大了领先的优势，下半场莫龙点球破门，再下一城奥斯莱和基克分别是为索拉雷斯打进一球，乌磊打满了全场，最终西班牙人3-2还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比分哈，击败了对手，晋级了国王杯的第二轮。 主要对方是第六级别联赛的球队， 是 要搁咱们这屋算算，中超、中甲、 嗯、 中乙、中冠 啊， 然后再往下什么就是回超， 嗯， 是吧？ 第六级别就比回超再低一点， 真是这比社区联赛还要低一级别的话，那纯属业余足球了 啊。 可能纳乌社区足球的水平也 水平确实也比较高啊， 高 这就证明了就是人家为什么是足球王国啊，也是因为它不同级别，即便是第六级别的联赛，面对你西甲的球队，你要不上主力，你想赢球也并不是很容易。 嗯， 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今天的凌晨的意甲也有多场比赛。罗马在客场0-1不敌博洛尼亚，第35分钟，多明戈斯传球，斯万贝里禁区弧之外呢远射破门。穆里尼奥在本赛季已经连续输掉了5个联赛的客场比赛了。另外呢，国际米兰主场2-0战胜了斯佩齐亚，第36分钟，丹布罗西奥和劳塔罗马丁内斯连续传球之后呢，加利亚尔迪尼在禁区边缘将球打进了左下角。下半场比赛，对手送出手球点球大礼啊，劳塔罗马丁内斯点射入网2-0。另外刚才也看到晨晨提到了 AC 米兰， AC 米兰在今天呢是客场3-0完胜了热那亚，伊布任意球破门，梅西亚斯是梅开二度，米兰呢也是终结了一波的连败。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赛况哈。西甲方面，第9轮的一场补赛，皇马在主场1-0力克了毕尔巴鄂竞技，又是本泽马连场的破门，皇马联赛5连胜领跑，所以怪不得人西班牙媒体总是为本泽马鸣不平呢。法甲第16轮的焦点战，大巴黎在主场0-0战平了尼斯，姆巴佩和迪玛利亚错失了单刀机会，多尔贝格击中了门柱。除此之外，还有英超第14轮的一场焦点战，切尔西在客场2-1力克了沃特福德，芒特传射，杰赫替补进球，切尔西在客场5连胜之后继续领跑着积分榜。还有英超的另外一场是曼城客场2-1力克了阿斯顿维拉，迪亚斯和贝尔纳多进球，曼城在联赛当中也是收获了4连胜了。 哎，另外今天凌晨呢还有一场焦点战，第239次的墨西塞德德比啊，最终呢这场比赛当中，利物浦客场4-1战胜了埃弗顿，亨德森传射，萨拉赫梅开二度，若塔也是锦上添花，这样的利物浦也是在联赛取得了3连胜。 嗯，现在利物浦的这个攻击火力哈，然后不进对方4个，好像都不适合最近的这一波节奏了。 哎， 啊，再看看继续在下周的欧冠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当中，利物浦是对阵 AC 米兰哈，看看米兰，对阵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吧。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中超赛程已经公布了，您最期待第二阶段的哪几场比赛？另外也说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的那些投票哈。这个话题由金球奖的投票而来，我们就来听听卡卡老师说说第二阶段。首先呢，就跟大伙儿一样，希望顺利开赛，能够推动俱乐部 这个股权的改革是吧？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发微信嘛，能活着，能正常的开赛就不容易。 嗯，那当然，卡卡老师也说到最期待的回合就是国安和泰山。 今年这个中超联赛赛程公布，16支球队都参加，没有哪支球队退出啊。但是我们说现在只是可能一个暂时的，因为首先这些球员们不希望退出。如果退出了没有比赛可打了，对他们是影响非常大的，但是之前存在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欠薪呢、俱乐部这个经济困难呢，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反正进了赛区呢，食宿的费用都由这个中超来承担了，大家不用考虑就是说交不起这个酒店钱呢，没有这个食堂的钱了，只要自己拿一些路费去就可以了。但是这些困难肯定会影响队员们的一些心气儿，包括也会影响队员们的成绩，这个比赛会不会变成了，哎呀，应付了事，变成了走过场？我觉得这个现在确实第二阶段的比赛质量有可能会无法得到保证。当然，我觉得，很多球队吧，或者是很多球员，还是希望能够打好比赛，这样的话能够推动俱乐部这个股权改革。比如说像河北队，求胜欲望一直非常强，困难是最大的，但是一直在坚持是吧，进行呼吁各方面能够拯救他们，这次也是自费到了广州，花了路费啊，大巴车司机都自己垫了油钱，垫了过路费，那真是不容易。对于一个大巴车司机来说，可能他每月就几千块钱，他能垫这个钱，我觉得相当相当不容易，这钱俱乐部怎么也得给报了，俱乐部不给报啊不行是吧，球员们也得大家一人凑点，别让大巴司机自己垫这个油钱过路费啊。说这个例子就是说，河北队求胜欲望这么强，当地的体育局啊，当地的政府也应该 看到保留住这么一支球队不容易，至少球迷还是需要的，球迷早就发出了声音，希望能够留住这支球队。留住球队呢，也是球迷至少在这个以后看球啊，物质文化生活上啊，也会有一些更加丰富。还是希望吧，这些球队能够尽量完成股权改革，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活下去。国安队第二阶段哪场比赛最值得关注？我认为还是跟山东队的比赛吧，最值得关注，因为山东队一直是国安的老对手。过去国安面对山东队的时候是胜少负多，这是山东队今年实力又特别强大，外援充足，人员板凳厚度足。我觉得咱们球队不妨啊，跟山东队的比赛的时候采取一下田忌赛马。赛程这么密集，三天一场比赛，那我们还不如是吧，今年既然拿不到冠军，那我就跟你这个总冠军 PK 一下，留住最好的精锐部队，让大家体能状态最好的时候跟山东打一场。还好我们就是说前面跟广州队，上面就当成热身赛了，跟广州队打完之后，接下来跟山东队打比赛，看看能不能打出一场让大家都满意的比赛。 说到了整个的赛程，虽然一上来是跟广州之间的这个较量哈，广州已经是实现了全华班了，但好几位家里人都说，虽然对方看起来不怎么遮，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即便广州这样，杰森君说跟咱们肯定还会跟打鸡血似的，还是一场场踢着看吧，成绩不重要，建议这赛季后边比赛多锻炼年轻人，为下赛季下下赛季还有下下下赛季铺路。好， 下下下赛季， 嗯， 确定这个年份是吧？确定不是没说清楚 啊？ 一着急，本来说下赛季，说成下下赛季了。 下下赛季啊！一抹绿色说，国安这第一场对广州队，他也认为不好打。当然了，首钢对辽宁更不好打 啊！ 辽宁有了这俩外援福格加上莫兰德之后，真的。咱想赢我觉得就甭想了， 嗯， 就看看能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内容，能把辽宁限制在多少分。 对，主要呢是看一看舒豪来了之后他的比赛竞技状态，他能够和我们的内线两个本土中锋形成怎么样的化学反应哈。而在中超的赛场当中呢，今年这个比赛啊，其实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国安队的比赛时间，其实这时间还挺友好的，争冠组的比赛都是在晚上进行，其实挺好记，13号、16号、19号、22号、26号、29号，就这样的一个顺序，按照正常的就是三天一场这样的一个顺序在进行。而且呢，比赛时间是打广州8点，打山东6点，打广州城8点，打深圳6点，再打广州又是8点，然后打山东是6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最后的两轮比赛呢，因为涉及到这个同时开赛的问题，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所以就是8点一场、6点一场、8点一场、6点一场。这个顺序 还可以， 对， 也比较适合大家去看比赛。 对，毕竟是争冠组的比赛嘛，还是要放在晚上更适合大家观看。 对，焦点时间。The Three 说最期待的还是海港和泰山。啊，看看这两个对手在后金元足球时代的表演吧。房檐上的猫是觉得目前这种状态下，球员可能会特别珍惜自己的工作，毕竟谁也不想失业没饭吃。哎，我觉得真是，就是以前过那个奢华日子的时候，大家都富裕，所以不觉得哈。但是现在真是这紧巴起来了，要过苦日子的时候，反倒更珍惜目前自己的这份事业。 对， 嗯。 所以前一段时间金元足球所导致的大家的对于足球这个像运动的本质这种世界心啊，对于一些业务层面的追求呢，现在要重新回来了。也许目前的这一波所谓的寒潮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是好事呢，是吧？把这个坏事当好事吧。 对，真是打醒了所有曾经还在那个梦境里边的人啊，让脚踏实地的继续去运营好这个联赛。夜雨，你看这山东泰山的球迷拍马赶到吧，说双杀国安再夺冠，对他鲁来讲是一完美赛季。然后就冲着这一点哈，咱也不能让泰山太好过。 另外这边呢，我看到 也有家里人7250说啊，说王毅把赛程表发上来一份啊，话音未落， 嗯， 话音未落，咱们6645就把这个照片发到群里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比赛时间，3天一场球，然后都是傍晚，这个比赛时间呢还是挺适合大家观看的。 对， 两场打山东的比赛，再向大家重复一下，12月16号是第一个回合打山东，是在周四的晚上6点钟。 嗯， 另外的一场和山东的比赛呢是12月29号啊，马上奔大年年根了啊，这个晚上6点啊。在大学城面对山东泰山，这是和山东的两场较量。元旦的时候，咱北京国安呢是面对广州城，而在元旦那一天，山东将会和海港来交手。 哎，也是一场榜首的焦点大战， 嗯， 啊，直接可以决定冠军归属的。当然说到了 CBA 啊，大家伙儿也是特别的期待。广宇说，辽宁跟上海以前首钢打他们易如反掌。什么时候打辽宁咱易如反掌过？您说的是老黄历了吧？ 啊，就老黄历咱也没打过这个人家辽宁易如反掌。 是啊， 咱虽然说赢过人家，但是每一次不都赢得很辛苦吗？ 是啊， 现在确实人家的实力增强了，咱们打起来的难度会更大。 这边乐0120说觉得金钟夫真挺不错的。欠薪还能进争冠组，能善于用手里仅有的牌，这样的杨帅哈，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进国足当主教练？ 哦， 哎呀，但是现在主教练这位置他不好接呀，真是烫手的山芋。所以今天啊，预计很有可能会出这个国足换帅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大家也都持续来关注着吧。我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一起期待着 CBA 和中超的开始，接下来是我们的系列报道，继续来听点燃少年冬梦，延庆区开展冰雪进校园的夏季。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特别关注延庆区校园冰雪运动的发展，多次走进延庆区了解校园冰雪运动开展情况。为了促进延庆区校园冰雪运动工作更好的开展，为了让更多延庆区中小学生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2018年、2019年、2020年向延庆区进行了3次捐款，助力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和冰雪运动发展。延庆区教委冰雪运动项目负责人赵永超介绍说， 第一项就是开展宣传活动。我们啊有一个冬奥进校园办公室，是放在我们科技馆的，就是每年呢都组织以这个盼冬奥啊、迎冬奥啊为主题来开展各类活动。比如说幼儿园的幼儿绘画、小学的绘画、高中初中的绘画、绘画征集，然后冬奥征文，讲身边的故事，就等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这种宣传教育活动，这就是宣传活动。 除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延庆区在开展冰雪进校园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项目，比如已经在北京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冬奥小记者宣讲团。赵永超透露， 我们有一个冬奥小记者宣讲团，他为什么当时我们把冬奥这个冬奥办公室放在科技馆呢？因为科技冬奥嘛，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把这个冬奥办公室放在那个科技馆了。我们有一个小记者团，这两年呢前前后后培养了将近有200名冬奥小记者了，还有宣讲团，他们在这个市级的比赛呀也获得过各种好的名次，1、2、3等奖都有。他们是通过开展这个校园采访和实地采访、宣讲等活动来宣传这个奥林匹克教育跟冰雪运动知识，在各种大型活动中进行实践的。比如说今年我们那小记者团走进了这个冬奥运行中心，还有计划去这个崇礼呀，还包括我们延庆这个冬奥场地进行实地采访，当地的这一些雪场呀，包括支持冬奥场地的这一些基地呀，我们小记者都去实践采访了，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能看出这个小记者通过这个各种实践活动呢，他们成长跟提高的很快。 延庆区在普及冰雪进校园的计划中，还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孩子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冰雪运动，学习冬奥知识。赵永超说道， 第三个呢就是通过一些宣传电视，让比如说让孩子们呀通过电视啊这种方式来看这种赛事冰雪这种比赛活动，来激发这个学生的热情， 这个举措的第二呢，我们是全面普及这冬奥知识，还是依托这个冬奥进校园办公室指导这个我们有全国市级跟区级的这个奥林匹克示范校，让他们秉承这个奥林匹克教育精神，将这个全面普及冬奥知识和冰雪运动作为我们延庆区的教育特色，然后进行宣传，而且也叮嘱学校要把它作为礼德树人的重要举措，就是还是以点带面辐射全区，就通过这些特色校的带动呢，来引导我们区全区中小学生这个中小学浓厚的冬奥氛围，为这个咱北京冬奥会助力加油，就争取人人都能当冬奥主嘛，处处服务冬奥会，我们尽一切努力去做。比如说我们还做一些简单的这种冬奥知识题库给各学校发下去了，然后举办我们区的呀冬奥知识竞赛，通过我们区跟校级这个冬奥知识竞赛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市级比赛，当然比赛不是目的，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学生对冬奥基础冬奥知识的知晓率，所以每年定期开展一些这个冬奥主题系列活动跟比赛。去年我们区就是参加咱北京市的第三届中小学生冬奥知识竞赛，高中组的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取得第三名，全北京市第三，还是不错的。这个我们区的这些作品啊，还是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比如说这个芦苇画呀、斗素呀，反正这一些绘画呀、书法手工的作品啊，也都获得市级提名了，并很多件作品已经都录入咱们这个奥林匹克教育博物馆，已经被博物馆收藏了。 延庆是北京冬奥会的主场，延庆区也抓住这个契机，挖掘出地方教育新的增长点，为延庆区教育改革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赵永超说道， 截止到现在呢，已经普及基本滑冰滑雪的技能，学生掌握的人数达到27000了。然后还有呢，这27000只是我们教委，当然还有一些呢，学校跟幼儿园冬季是自建简易冰场，哎，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从幼儿园来说，幼儿园的第四幼儿园、三幼跟永宁幼儿园啊，这些啊就比较有代表性，尤其是四幼，他们弄得比较早，搁自己的园里边找了一块地，然后自己浇水，然后泼冰，然后拿一些那个推轮的这种工具来找平，就找平，把这个冰面弄平了之后，等一上冻了呢，来组织学生开展着滑冰运动。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呀，开展还是比较有乐趣的。制作一个简易的小冰车，孩子搁上面这个在冰上推着玩。幼儿园主要是以玩为主嘛，所以这个特别开心的能看到孩子们冬天在这个滑冰场上洋溢着非常开心、自信的那种笑容，这点是特别好的。还有的，你比如说大榆树小学，可能在这个自己制作这个冰场的前提下呢，自己拿咱们那个烧水壶不用的那种作废的饭盆儿，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那种冰壶，虽然不是很专业，但是包括幼儿园也有这种冰球呀什么的，都是做这种简易的这东西，让孩子们就是咱们利用资源最大化的，让孩子们去体验那些冬奥的这些项目。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洁白一片片存在。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北京今天晴朗湛蓝的好天气持续在线，气温将继续回升，空气清新，天气温暖，适宜大家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西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